难得。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，难得炉火这般的温，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，一双寂寞的灵魂。也不必愁盈，也不必详论，更没有虚焦猜忌与闲增，只静静地坐对着一炉火，只静静地默数远向的羹。喝一口白水，朋友，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。你添上几块煤，朋友，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。在冰冷的冬夜，朋友，人们方是珍重难得的炉心，在这冰冷的世界，方是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。